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故宫博物院昨天打开文物医院大门，第一次对外公布了因为大修而从养心殿正脊当中取出的宝匣及其内部物品，请听报道。 宝匣是中国古建筑的镇宅之物，放置在建筑正脊正中的脊筒内，里面放有对照中国传统五行的祈福物品。而这件养心殿宝匣表面的彩绘清晰生动，色彩鲜艳，内部放置的刻有满汉双语天下太平文字的24枚金币，时隔200多年仍然熠熠发光，可见密封保存之完好。养心殿大修开工之日，故宫古建部副研究馆员徐超英亲手从正脊中取出了这件宝匣。他告诉记者，宝匣也有等级之分， 有锡的，有木质的，铜的，有铜鎏金，篆刻的龙纹，太和殿就属于档次比较高的。这个锡的等级是最高，为什么？锡的比较厚，它那彩绘的非常清晰，它的只是底下稍微有点漏。一般的我们取出来锡的，基本上变形很严重。 在清代，取出的宝匣要在建筑修缮竣工的合龙仪式上，经过工部官员行3跪9叩礼，安放回原处，称为归安。养心殿的这次大修将在2020年完成。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告诉记者，宝匣归安的时候，还将在正脊中放入其他设备，为以后的修缮研究留存信息。 像这个现代的记录的储存的设备放进去，可能会增加一点内容，把它放进去。但是我想不会放在宝匣里面，是这放在宝匣边上存宝匣的空间的地方。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2018北京跨境电商消费体验季系列活动昨天启动，本届体验季联合了100多家跨境电商平台、品牌企业线下体验店，开展为期3个月的线上线下联动促销，重点围绕大众消费、企业发展、产业升级3个方面内容。第10届平谷西百店菊花美食文化节暨首届菊花文化创意集市正在平谷区大兴庄镇举行，游客可以在这里观赏、采摘、品尝食用菊花。本届菊花美食文化节将延续到12月31号。延庆区本周对外发布世源人家品牌，首批124户通过验收。作为具有世源园艺主题的中高端乡村住宿产品，延庆将在明年世园会开幕前打造不少于200户世源人家，使其成为服务世源会的乡村住宿品牌和展示延庆旅游形象的重要产品。经国务院批准，自明年的1月1号开始，厦门、青岛、武汉、成都、昆明5个城市将实施外国人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来自53个国家持有效国际旅行证件和144小时内确定日期座位前往第三国联程客票的外国人，可以从这几个城市有关口岸免签入境。泰国开始对中国游客执行免收落地签证费措施，到明年1月13号结束。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各位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本市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光照比较充足，大气扩散条件不错，适宜大家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转3-4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刘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进入十一月份啊，很多的新电视剧跟大家见面了，你比如说前天晚上吧，由赵丽颖主演的你和我的倾城时光开始播了，而像我们说过的我们的四十年呢、风再起时啊，还有幸福一家人，也是最近的一些新剧。 从公布的收视榜单来看，《幸福一家人》开播几天来一直是占据着收视率榜首的位置，而《你和我的倾城时光》紧随其后。从观众的口碑我们能够看出，陆毅和袁泉主演的《风再起时》这个收视成绩呢，并不像当初想的那么理想，这可能是和这个剧的编排方式有关。 是他呀，放弃了网络播出，即使是在湖南卫视的芒果 TV 也看不到，所以错过播出时间的观众就没有办法在网上再看，也影响了他的话题。 那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就说说收视率置顶的这部电视剧《幸福一家人》，这是由董洁、翟天临、李立群、邱泽领衔主演的一部电视剧，是上周日晚上开始在北京卫视播出的。 我觉得这个戏啊，有点像情景喜剧，当然它的取景还是有很多场面的。 它这名字像情景喜剧，但它真的不是情景喜剧哈。 但是他们演的都比较的夸张一点，而且里面的有些情节，你比如说巧合呀，比如说他们的对白呀，反正看着不像正儿八经在过日子。 咱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剧情，然后我们俩根据自己看电视追剧的这个感觉哈，再和大家分享一下感受。 从名字可以看出啊，这是讲的大家庭的故事吗？背景在上海，李立群演的角色呢是一个什么角色啊？是一个卖面条的师傅，但是这面条啊卖了很多年了，家里开着一个小小的面条店，他的两任妻子都不在了，他就靠着起早贪黑做面条养活了两儿一女这三个孩子， 很不容易啊。然后他和他的妹妹生活在一起，这电视剧一开场就是一个早晨，他们家起的都非常早，6:10，这家里几口人就都起来了，然后就开始蒸这个卫生间。我看弹幕的时候，好多那个网友说，这么大一房子，楼上楼下 就不安俩厕所， 就一个卫生间。而且就是他这个情景的营造不像是一地鸡毛，就是如果一地鸡毛的那种更局促的生活，还不像他这样，他还有阳光，然后每个人还有干净的床单，然后一个 小院子， 相对宽敞的卧室，他不大像那种 所以为了制造一个家庭的这种比较紧张忙碌的早晨，而设了这么一个情节， 设置一个抢厕所的这么一个情节。 对对对。那么其实呢，老先生对于孩子还是很关心的，比如说一大早天还没亮就去外头早餐店给孩子们买早餐去了，是吧？但是孩子们呢各忙各的，就在他60岁生日这一天啊，三姐弟都因为种种原因没来。小儿子20多岁了，还没有固定的工作，被一个卖面膜的公司啊骗了，结果呢还因为一些纠纷被闹到了派出所。大姐呢，就是这大女儿啊， 就是剩女嘛，30多岁，事业心很强，是董洁演的啊， 是一家很大的公司的董事长的秘书，经常要加班。这大儿子呢更忙了，很帅，是一个医生，那天呢是赶上一场手术，也没有来到父亲的寿宴。等到他们三个人回到家里啊，还互相指责起了对方。我们来听听。 啊，小龙，你过来，你 今天到底闯什么祸了？让公安给抓走了，让我担心死了。 你干嘛了？出什么情况了？啊？ 被人骗了。 哎，怎么专骗你啊？你都这么大了，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啊？出了事儿就会推卸责任，从来不找自己的原因啊？天意，你怎么也才回来啊？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让你们先给爸过生日。 有一个紧急的手术。 对，你们医院就你一个医生。 你还好意思说啊？天意，这是坚守工作岗位，你呢都快26岁了，天天就知道闯祸混日子。 说的好像你做的很好一样。餐厅是你定的，你不是自己也没去吗？你是大姐，自己都不能以身作则，还好意思说我呢？ 我那是特殊情况，公司有事儿，我忙完了就赶回来了，外面堵车能怪我吗？ 你总把公司放在爸爸前面，今天是爸爸生日，你早点下班不行吗？我是因为被公安抓走了，我能有什么办法？ 要是像你说的那么容易啊，说走就走，我能在公司一干就是11年吗？ 王小龙，你进公安局你又闯什么祸了？ 对，我就又闯祸了，怎么了？ 哎，你进公安局你还理直气壮，你这什么态度啊？ 我理直气壮怎么了？ 你闯祸了你还有理了，你现在什么态度？ 我就这态度了怎么了？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好好讲，你跟你姐讲话什么态度？ 我 行了行了，都别吵了。你爸一年才过一回生日，而且今天是他60大寿啊。 他就是希望全家人能够高高兴兴的啊，安安静静的坐在一起吃顿饭。你们倒好，三姐弟一个都不露面，让我们在餐厅里坐等了一个晚上，最后还闹到派出所去了，回到家一个比一个横，就知道吵吵吵，有没有想过你们爸爸的心情啊？ 哎呀，这生日宴上啊，老父亲房永福伸着脖子等了一个晚上，巴巴等了一个晚上，他这仨孩子一个都没等到，等到的是什么呢？等到的是派出所让他去接儿子的电话。回到家之后啊，这仨孩子就互相埋怨，互相争吵。这个时候，60岁的父亲一脸的那种落寞苦涩，让人看着确实不是滋味。而且之前有一个镜头，我不知道香炉有没有感觉啊，就是大清早他去买早点，他往回走，天还没有亮，他和这大儿子在路上遇见了，是吧？大儿子刚下夜班， 骑电动回来， 骑小电动车回来，大儿子都没怎么跟他说话，疲惫的看了他一眼，当然也很冷漠， 我还以为他们俩不认识呢。 然后他呢就提着这早点啊，就看儿子说，哎呦太不容易了，这孩子累了一晚上了。然后他噔噔噔往前跑，在那个夜色的那个湿漉漉的马路上，有一老头往前跑，那就感觉哎呀霸着往前跑，你知道那种感觉特疲惫，然后又觉得我为孩子奔忙。李立群演的特别棒， 是我看到这一段我就想到未来我会不会成为他。 你 会不会成为他呀？ 我不会，我没有那么多孩子。 你会不会在家做早餐呢？孩子还不认，这妈怎么做的这太贪吃， 是吗？那就取决于你现在的教育啊。多陪伴吧。 大城市生活很不容易，年轻人有自己的事业要去拼，也有自己的孩子需要去陪伴，所以说呢往往就把父亲啊母亲啊放在一边了。当然父母呢总是好说话，也能够理解他们的苦衷，但是呢转眼父母就老了。所以大家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会不会啊也会联想起自己目前的生活啊？ 我搭档是联想到了，而且对未来充满了担忧啊。 是，当然我还是认为这个戏呢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定位是不是就定位在这种诙谐喜剧的这样一个基调里面，所以略显夸张一些，包括有些情节呢就特别巧合。比如说三个人啊争一个厕所这种还不算啊，还有这董洁演的这个大女儿上班竟然和自己啊公司新来的总经理， 就翟天临演的 哎 董事长的儿子 啊，竟然拼车了，一个董事长的儿子来当公司的总经理。 他肯定是轿车，可能是下单下错了，他给你这样的感觉，俩人拼车了 是吧？反正就俩在一块儿。 然后这个董洁演的这大龄剩女啊，因为早晨和她姑姑抢厕所啊没有抢过，所以呢在家是没有时间描眉画眼穿长筒袜的啊。她本想在车的这个后一排完成这一系列的工作，但是和这个翟天临不是拼车了吗？由于和这个未来的他不知道的王总拼了车了啊，所以他穿丝袜抹唇彩打散粉描眉画眼儿都在这个王总旁边坐，而且呢这时候车突然间来个转弯，由于惯性的作用他还冲到了这个王总的 身上 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比较巧合。更巧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当医生的这个儿子啊，就是李立群演的这个角色啊，他的儿子呢还有个是外科大夫，有一天去上班竟然被一个新手司机啊倒车给撞地下了， 这个你觉得不大可能吗？ 这个很可能， 嗯， 是不是？后来呢？这个他所在的单位啊，那个医院的院长约他吃饭，结果那个院长把自己的老婆和女儿带来，那个女儿就是撞他的那个女司机，那个女儿对他一见钟情。此外还有更过的，就是这个很帅的外科大夫吧，啊，在医院里面还遇到自己的旧情人，分手了。 哦， 那个人呢又是他现在的同事。 这是多大的一个医院呢，是吧？ 在前两集里面把这些巧合全安排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不是个情景喜剧的话，我一点都接受不了啊， 是吧？这个过度的巧合就显得有点太做作了，是吧？ 还有呢， 啊， 他们还有个小儿子不是吗？那小儿子20多岁没工作吗，突然有一天有一个女儿到他们家来了，说要报恩。为啥呢？因为在10年前这个儿子曾经救过那个女儿一命，说10年后我们相约在哪见，结果还真见上了，那女儿上门找他来了。 你觉得这个巧合也不合理？ 你像有人跟你说过要报恩吗？你身边有人说过要来报恩吗？ 没有，我也不是菩萨心肠。 对呀， 嗯， 所以啊就不现实嘛。 对呀，保不齐您这种面善的有来报恩的。 好吧，但是幸福一家人里全搁一块了，我觉得幸福来得有点突然 啊。你应该觉得这叫巧合一家人，是吧？ 嗯， 那有没有觉得你看起来还挺爽的呀？他没有啊，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女观众啊，我看到翟天临的时候我就挺 happy 的 啊。作为一位中年男性观众，我看到李立群老师的演技我觉得还是非常舒服的 啊。那你刚才还吐槽了这个女主啊，你觉得人太瘦了。 谁呀？咱底下聊的能放到节目里说吗？好，我们再来说说主演董洁吧，啊， 嗯， 不知道女性观众怎么来看，男性观众又怎么来看。 针对这个事儿，我们俩刚才是有一点小争论啊， 嗯， 女性和男性的审美是不一样的。做过一个实验啊，就是都是一样的衣服，一个略显瘦弱，就很瘦吧，不能说皮包骨瘦，但是很瘦的一个女孩穿上这套衣服照了张相，然后呢一个丰满的肉肉的这样的一个女孩也穿着这身衣服照了一张相， 嗯， 后来呢就拿着这张照片啊把这个脸挡上了，就颜值你看不出来，完全是身材。哎，给这个 A 是瘦的， B 是胖的，给女孩看的时候80%的女孩选的都是 A， 就是那皮包骨头， 哎，瘦的这个好看。但是给80%的男的看，那男的都选那胖的，就是说这样的女孩我抱在怀里多舒服， 有肉感是吧？ 对 啊，你看 抱起来才会有，不会像抱一个椅子抱一凳子的感觉 啊。宁愿这个重点也不愿意硌着。 对，所以男女审美有差别。我觉得董洁哎呀瘦的好漂亮，我搭档就觉得不行。 我说了吗？ 这个那个好像吃不饱啊。 来，再往这个戏里来看啊，刚才不是谈到他小孩以前认识的一个女孩叫月月嘛，来报恩来了嘛，因为月月帮了他的一个忙，替他啊就是垫了很多钱嘛，所以月月呢没有钱住酒店了。但是呢这个小孩也不好跟家人解释真实的原因，所以就答应啊住到家里来了。那实际上呢就是刚才董洁演的这个角色啊，大姐天心非常反对自己的弟弟这么做啊。天心啊对着父亲发泄自己的不满，我们来听一下。 我们家又不是收容所，只要看着可怜什么小猫小狗都带回家啊。哎，你们知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什么家庭背景？ 那女孩她一看就不像个坏人，我这点判断力还是有的嘛，是吧？你放心。哎，你明早一大早上班吧，你快点睡觉去。 爸，我不想外人住到咱们家，你不能总是这么溺爱小龙，你看你把他宠成什么样子了。 那些就小阁楼上不是有一个空房吗？吃饭吧也就多一双筷子嘛，你们又是每天早出晚归，他也见不 着。爸，你不要总是这样，非要做一个老好人。当初你让姑姑和可可住到咱们家，一直到可可出嫁，一住就是10几年。我虽然嘴上不说什么，可是你也知道的，家里住了这么多人，我连上厕所都很不方便。 现在等一等不就方便了吗？这都是一家人嘛。 我只是想要一个我自己独处的地方，我下了班之后有一个私人的空间。我现在呢想听一个音乐，天一嫌我吵，我想多睡一会儿。小龙呢玩他的游戏玩得那么大声，我连买件衣服还不敢买贵了买时髦了，怕可可和姑姑看了心里不舒服。 哎呦，至于吗女儿？那你再忍一个月， 一个月过了之后，我好好跟他谈一谈，让他回。 是你什么人啊，爸爸？ 这不是。 你为什么要帮一个外人呢？难道外人比你的女儿还重要吗？ 不，说哪儿去了？你什么意思？ 你总是这样。 嗯。 你担忧这个，体恤那个，你有没有好好的替我考虑考虑？ 我怎么没替你考虑？ 我以为我从小不明白你，不理解你，我长大一点会理解你。可是我现在还是没有理解。你这种老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我完全不理解，也不赞同。 其实啊，每个家庭都会有矛盾，不是什么大事儿。你要是能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一下，或者说你站在这个高一点的地方啊，就是这一辈子咱们都得过下去这个立场上想一想，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个房永福老爷子呀、啊、已经60岁了，唯一的希望 演的这个角色 啊，60岁了，就是他也没想再找一个和妹妹在一起搭伙呢，过日子也觉得挺好的。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自己三个孩子能够健康幸福快乐，这个家和和美美的，都能顺顺当当的，别闹什么矛盾。但是呢，他的这个期待被生活的现实给砸碎了。已经30多岁还没嫁出这个女儿啊，他也有自己的小九九，他就希望自己家里能够安静一点。董洁在这里塑造的这个角色有点冷，有点傲，有点矫情啊。他希望家是能够少一点人，少一点噪音的，有一个独处的空间。然后呢，这个家庭整个是闹得不可开交，有俩弟弟，有一姑姑，还有一个爸爸，整个工作也让他觉得这个生活是一团糟。 再来说说当医生的这个弟弟，是吧，读医学院找工作，在希望升职，父亲能帮着他的忙很有限，再加上刚才我说的7年前女友因为遇到更有钱的人抛弃了他，现在院长的女儿看上了他，但是呢，院长夫人提出的条件是要他当上门女婿，以后结了婚啊得住到女方家，那么你的七大姑八大姨最好就别来了啊。面对这样的条件，他没有马上拒绝，但心里呢肯定是有压力和怨愤的，也把这个发泄到老父亲身上了。那么当父亲催他结婚的时候呢，他提出了让父亲目瞪口呆的条件。 我就是问您，是不是只要结婚就行了？ 如果是，我结，但是我有个条件，结婚的同时我要跟房家的所有人断绝关系。 什么？你是断什么？ 结婚的同时，包括爸爸在内，我要跟房家的所有人断绝关系。不就是结婚吗？ 结？我现在马上就结，你满意了吗？ 你个混蛋，小王八蛋，你敢把刚才的话你再跟我说一次？ 爸，你别说了，你也别说了，跟我回去。 你是在跟一个养活你30多年的人说话？30多年，你是在跟你爸爸划清界限？你想跟房家整个断绝关系，是不是这意思啊？ 所以我刚才才先问您，是不是只要结婚就行了？ 你是我们家的长子、长孙、顶梁柱，我好不容易把你培养到现在，就是等你站在我前面跟我说这些话啊。 从我考上医学院拿到奖学金，我从助理当到主治医师，请问有哪一样是您的栽培跟照顾？我靠的是我自己的努力才有今天的结果。 房天意，爸喝多了，你也喝多了吗？ 你知道医院里面有多少人视力比我还差吗？ 他们就靠着自己的父母，出了门之后什么都不用怕，我比他们还努力。就因为他们有背景，我在他们眼里永远就是一个卖面老板的儿子，所以我只能忍，我只能忍。我知道爸您关心我们，回家的时候总能听到一句，饿不饿，吃饭了吗，累不累，睡觉了吗。 但我真的希望，当我们在外面遇到那些不公平的时候，你可以拉我一把。 别说了，够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 我姐也是不容易，靠着自己一步步的走到今天。我们两个在外面有哪件事情是靠过你的？ 你说些什么？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我绝不让你这个不孝子肆无忌惮地欺负我哥。你了不起是吧？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你不吃不喝自己长大的啊？你们从小没有妈，是你爸爸含辛茹苦一个人靠卖面的钱把你们养大的。你竟然说要跟家里断绝关系，你不认你这个父亲，你还有没有点良心？你不怕天打雷劈吗？你 姑姑，姑姑求求你别说了。 哥，我早就跟你说过你不能这样教育孩子，你一直宠着他们惯着他们，你看都把他们养成了白眼狼了。哥， 整个这几集看下来啊，开着弹幕看网友的感觉啊，就是这几个主要演员，比如说李立群、董洁、翟天临、邱泽这些人的演技还是过关的，尤其是李立群老师啊，非常的那个亮眼。很多网友就说，一看到李立群我就想到了我的爸爸，我有一种想哭的感觉。然后还有网友说，房爸爸演得太好了，他的戏浑然天成，没有表演的痕迹，非常的真实感人，总能打到人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这个戏虽然很多的情节看似有点突兀啊，或者是有点狗血等等啊，但事实上呢，多少都有我们身边的人的一些影子啊，就是说家庭的互相伤害啊，或者是对你爱你最多的那个人啊，反而肆无忌惮的去伤害啊，父亲就是这么一个被伤害的对象。我们相信这部剧也会带给观众一些触动。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会儿回来， 稍后见。 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装修 哦。是的，陛下，只要999一平米就全包圆， 把寝宫的马桶盖换智能的，把客厅的沙发换多功能的，把所有的家具换成白橡木的，生活用水也要多重过滤的。你打400-606-8866问问还有别的吗？ 哦，好的，陛下，400-606-8866。啊，通了，陛下。你好，全包圆吗？找一个城堡麻烦装一下。 陛下，他们说还有电器灯具和窗帘。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说啊，咱可是这四九城这么转悠，那还有完吗？ 装修那容易呢？ 跟你说，找全包圆就齐活了，大牌建材、进口项目家具、智能卫浴、名牌电器包圆，功能沙发、纳米净水也包圆，多省心。 那才999一平米，便宜能有好货吗？ 老全。家就跟那儿装的，倍儿棒！ 400-606-8866是这个电话吗？要不下一站去全包圆？ 哼，早去就没下一站了，油都加两箱了，真是的。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乌龟，你作弊！ 兔子，你别血口喷人！ 自从赛跑改成赛车，你每次都赢。今天堵成这样，你还能半小时到终点，骗谁呢？ 我有杀手锏呐！关注北京电台，不光拥堵信息早知道，还有精彩节目一路相随，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 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151023。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

遭遇了危险。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候，金瀚饰演的厉志成把他给解救了，一场英雄救美让林浅对这个厉志成念念不忘。据说这样安排剧情是为了表现商战跟丛林枪战一样啊，非常的残酷、但是我们的感受觉得哎呀这个戏有点过 是吧，一开始就上演这么一样的情节还以为是禁毒戏呢。 嗯， 其实创业剧不好做，对编剧导演要求演员啊都很高。那么上个星期啊创业时代播完了，对于创业剧该怎么做其实也有一些讨论。你比如说这创业时代后半部分由王耀庆演的李奔腾这个角色，他的出现呢倒是让这个戏好看了不少，因为李奔腾这个人物就比较符合观众对于创业者的期待。 这李奔腾的麒麟公司啊可以说称霸互联网行业，是当之无愧的行业领袖。他跟这郭新年呢一样能吃苦，一样有技术，也相信奇迹，而且非常有理想，用创新推动着企业的发展。除了这些，这李奔腾身上还有四个优点，值得郭新年也值得我们所有人好好的去理解和学习一下。 第一个优点就是居安思危，善于变通，善于取舍。比如说在公司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发现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正在来临。那么原来的公司是基于 PC 台式电脑啊，所以他认为有很大的挑战，马上要变。但是呢，股东强烈反对啊，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的坚持要变革，甚至啊放弃原来的公司重新开始。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说服和他一起创业的四个兄弟，他把他们留在办公室，不让他们回家。为什么呢？来回忆回忆当年创业的艰辛。 我的那天我真的是印象深刻，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那天麒麟的这个名字就应该是那天给起。托尼还跟咱怎么说来说，说一旦这个麒麟这事儿成了，咱们哥五个就都是 麒麟干爹。 不，还有，这光有爹没有用啊，没妈也白瞎， 没打。 哎呦，喝多了。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有些事儿能忘，有些事儿这辈子都不能忘。 说的太对，有些事儿，有些事儿这一辈子都不能忘。这句话从你嘴巴里说起来特别扎心。我告诉你，我没有忘记，我没有忘记我们为什么要创业，我没有忘记我们为什么那么辛苦，我没有忘记我们的理想，我没有忘记这一切都是为了麒麟。 为了麒麟，所以你要另起炉灶。 我说好了吃饭了， 所以你抛弃这几个跟你一起受过苦的兄弟，你认为这就是为了麒麟？ 对，因为我看到麒麟从里到外都烂了，因为麒麟现在停滞不前了，因为你们已经不是那个正在饿着肚子也要写补丁写软件的你们了。 是不是忘了自己姓了？ 李奔腾啊，把当年一起创业的这些兄弟集合到一块儿，大家呢就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一起回忆创业的艰辛，重温当时的那些初心，希望能够永远保持一腔青春热血。这一点确实是让人挺激动的，也看到了创业者特别让人钦佩的品质。 我觉得就一句话吧，是不是兄弟？是兄弟一起干，是吧？就是这意思。那反观这个郭新年这个角色呢，就是公司陷入困境了，他呢死守不放，最后一切归零。那如果他变通一下跳出来重新寻找机会也是一招好棋，毕竟呢扒到第一桶金了嘛，还有东山再起的资本。这第二个优点就是李奔腾呢眼光比较毒，不拘一格的用人。比如说他不能拿下郭新年为自己所用，便把矛头一转，把当时另外一个互联网天才罗维啊招至他的麾下。大家都知道当时罗维呢声名狼藉，而且呢不仅自己创业失败啊，还在这个魔晶公司工作过，又到别的地方待过，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叫三姓家奴。换句话说呢就是哪都干过。但是呢他还是看中人家的才华， 也忍住了别人对他人品的鄙视，想办法把他这个招到自己的公司来开辟疆土。那事实证明呢，他的眼光还是正确的，最后给他做出了一款核弹级的软件，让他一统互联网的江湖。 我觉得李奔腾这一点是比较牛的哈，就是你和人相处的时候能够把他的这个缺点屏蔽掉，我可以涵容这个缺点，然后用其长，扬长避短，这个很不容易 啊。就是老板嘛，他还是非常注重利益的嘛。你对我来说有价值，而且呢是我现在特别稀缺的价值，那其他的毛病我就忍一忍。 那也不是所有的老板都能这样啊，有的老板也小心眼啊，是不是？ 那是因为你对于老板的价值还不够大，或者是你给他的价值他在当时不是最急缺。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早上去买菜是吧，你就想吃馒头，就一家卖馒头，你说你横还他横？ 我横，我可以不吃， 但是你就想吃啊，对不对？就这意思啊。那他招不到嘛。第三个优点就是这个老板李奔腾啊，有勇有谋啊。他不仅呢是自己是个程序员，而且呢还是一个很优秀的商人。比如说他看中了竞争公司，先布局，就是用5000万打入他的公司内部，然后呢再买其他股东手里的股份，最后呢再用很强势的手段逼退一些竞争对手，让这个公司啊走投无路，最终呢变成自己的公司。所以你看他呢还是有诸葛亮的头脑，包括曹操的这种手段。因为商战呢其实有的时候啊，你不运用一些计谋的话呢有可能就达不到目的。所以这是我们的编辑总结的三个李奔腾的优点。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拿下他想获得的这个公司的控股权的。 我已经告诉他们了，沃云总要接手软件天才魔晶创始人郭新年的项目，进军通讯界，搞网络电话，到时候又是一轮新的腥风血雨。我说的没错吧？你看我是不是很够朋友？ 你绝对在我办公室里装探头了。 既然是好朋友，就不该在背后捅刀子，而且好朋友也有义务互相提醒。你不懂软件，郭新年说的网络电话，如果他能在5年内做出来，我都跟你信。那是我无底洞一样的资金投入。如果你敢投资他，麒麟立刻发布语音软件，别说你之前的4000万了，你之后投的每一分钱都会血本无归。我这可不是在威胁你， 这不叫威胁，难道叫诗朗诵吗？ 随你怎么理解。另外我劝你不要买魔晶的股份，但凡让我发现你有一分钱魔晶的股份，我会动用麒麟所有的力量来围剿你。 正愁没仗可打呢，说说打算怎么围剿我。 我会在所有的媒体上歌颂你上山修仙的传奇历程，歌颂你突破人类极限放弃所有身家的伟大的历险者的心路历程。我会请 IP 大神以你为主人公进行创作，把你塑造成都市传奇，请一批漫画家画你成仙以后的形象，然后盖个庙，把画供在里头，供世人敬仰。 报纸上的文章是你写的？ 当然。 你让我蒸发了20多亿，你可真够狠的，姓李的。 是你先在背后搞我的，我在围剿魔晶，你居然想把我的网扯出个洞来。你停手，我就停手。 正如我们上次谈到这个创业时代的时候，我的一个建议啊，就是创业剧你不如拍成商战剧，这样更好看一些。你聊这个商业之间的竞争啊、并购啊，包括互相去挖掘，其实这也就是创业过程当中你必须经历的。那么为什么说李奔腾出来，或者说王耀庆演的这个角色出来之后这戏更好看啊，就是在于他们商业当中那种竞争戏比较吸引人。我们再来说李奔腾的第四个优点，他就是沉着稳重，这样的角色让王耀庆来演那非常恰当。 嗯， 无论什么时候总是不急不躁啊，徐徐到来，但是你觉不觉得就王耀庆演的一些角色里面，他有那绵里藏针的那种锋芒， 就是外表是温文尔雅的，但是其实内在是很刚锐的，是吧？有自己的坚持的。 对，我们编辑说连威胁人都像是在诗朗诵。 我就知道我们编辑是喜欢这个 style 的、他就喜欢单眼皮儿的 哦。 嗯， 还有一顶沧桑感。 按说你也能入围啊，不要气馁。 不，我的皱纹还少了一点点。 算了，我还是转过来吧，要不然主持不下去了啊。 创业不是只靠梦想和坚持就能够成功的，还需要有清醒的头脑，审时度势，让创业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嗯， 那其实这部戏里面李奔腾的这个形象塑造是最成功的，那他是编剧导演和演员王耀庆共同创造。那编剧在写他的时候呢，据说啊是突然开窍了，也不再扯什么爱情了，也不再扯什么些谋杀了，就好好的让他去创业、商战、斗智斗勇、所向披靡。哎，你看是不是找回感觉来了吧？ 他就，而且王耀庆这个外在形象，他也适合扮这种职场精英、 老江湖， 就老江湖，然后很儒雅，就感觉这人整个的素养是比较高的啊、他那气场一出来，可以碾压其他的演员呢。 确实啊，他这个气场一出来，包括黄轩啊，还有周一围，恐怕都不是他的对手。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4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那北京卫视呢，已经播出预告了，在12月18号播出王凯、刘涛、杨烁、董子健主演的又一部创业大剧，叫《大江大河》。这部剧讲述的是1978年到1992年间，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各种不同出身和经历的人，在不同所有制的形式下哈、创业的经历，也应该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大剧。我们可以试着再追一下《大江大河》。 其实呢，我们想说的是，这里面除了有时代背景之外呢，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人性啊，人性的光芒也好，或者是人性的 丑恶也 好，对，美与丑。你比如说我们今年追过的那个《灵与肉》，是不是原著小说写得非常棒？那其实这里面就充分地挖掘了人在不同的这个遭遇境况下，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随波逐流也好，附庸权势也好，或者是坚韧不拔也好，不同的这种品质来。 反正这人不能是一面的、就是他一直都好，特别高大全，你就觉得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人、你得演出来相关性，就这个人、他既有让你感动的这种品质，同时他身上也有缺憾，你才觉得这个人是真实的，他是可以触摸到的，和我们是一样的。 每每看到这种商战题材，或者是这夹杂着历史背景的这种戏，我就会想到大时代，包括《创世纪》啊，那时候刘青云啊，多年轻啊，你记得吗？前两天坐地铁的时候，我看到， 吓死我！我以为你坐地铁看见刘青云了呢。 在电视上看到了，就是哪个节目做了一个合集，就把那些年香港 TVB 啊的一些经典电视剧啊，都合在一起了。于是你就看到一张张稚嫩的脸，有古天乐、刘青云。